请掀开金本，我们由于当中有一个讲座啊，所以这个金呢停了一个多星期啊。今天我们接着讲呢，必须把前面的意思啊略略的呀、提一提啊。这一大课是这一大这个一大段是四课七大最后的一个大段落，这是讲的七大。前面这个四大段，五音、六如、十二处、十八界，就是七大的别义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七大呢，就是前面四课的总义啊。我们从总别上来说啊，那么就是总义。在前面佛跟我们讲意义法啊，从五音啊一直讲到十八界啊，说每一法都是性真啊，它的体现都是真实的。那么这个意思呢，我们在般若心经里面呢也说到啊，当然楞严里面呢说得更为透彻啊，使我们明了法法当体真常。这个意思当然还不足，所以在今天这个经文里面呢啊，就是七大这一段经文呢，要给我们说明这一切法，一切法都是周边法界啊，也就是显出法法语言融周边啊，这个意思。那么这个意思比前面要深得多。如果我们说一切法界是真常，并不难体会。如果说一切法周边法界，的确就不容易体会了。但是这是事实。如果我们把这个道理也透彻明了了，你在佛法里头世间法里面所有的疑障啊、疑惑障碍都可以断除啊，都可以断除。所以古大德称赞啊，开慧的楞严经开智慧，这个是称赞的很有道理啊。那么在前面的经文是阿难呢，听了前面四大段之后，他提出一个问题啊，提出这个问题呢，就是佛在阿含时代啊，可以说一直到方等这个阶段呢，都常常谈到的诸法因缘生。如果我能真正把这句话的意思也懂得了，当然他就没有问题啊。这一句含义很深，我能 懂得的深度不够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呢起了疑惑了啊。像这个前面四段呢，佛把这个因缘生法、因缘生、自然生通通都排斥了啊，等于说把过去所讲的都不做算，都不算数啊。那么这样佛说法怎么可以前后矛盾呢？啊，其实是阿难对于因缘生法这个道理啊，只晓得一半啊。刚才讲了，他体会的深度不够啊。那么提出这个问题，既然有问题了，必须要解答啊。疑问呢，一定要断除，因为疑问也不断，这是我们学佛的障碍啊，或者我们说这是修行正果的障碍啊。所以这个疑问呢，一定要把它断除啊。断除疑问，再给诸位说，不是简单的事情啊，也不是几句话了就能叫人开悟啊。那么我们晓得楞严经古大德说，并不是佛在一次说完的啊，不是佛在一次说完的啊，而是好几次的讲法，到后来集集的时候把它集成了一部啊。因此他在这个教义里面呢啊，可以说由方等般若一直到化华涅槃，这些教义他全都具足啊。那么阿难既然提出这个问题了，所以佛就指责他啊，责备他什么呢？责备他在小乘法这个懈怠里面，不知道把自己程度往上提升啊，还执着小乘的教义啊。那么在楞严会上啊，提出这些问题。那么阿难在最初起行的时候，他很明白地说出他要求如来无上菩提，所以佛在楞严经里完全跟他开示的是中道第一义的教义啊。那么因此这个楞严呢，既然完全谈的是中道第一义的教义啊，当然被这个后世的学者就特别的尊重了啊。同时这部经在文字上啊也翻得最好啊。那么大家公认的，这是在佛经翻译里面这是第一流的文字，所以古人有把它比美于庄子啊，文艺都到了家了啊。在从前不是学佛的，凡是念儒家书的几乎都没有不念楞严经的啊。这个可以说除了金刚经啊，这个名气之外啊，那就算是楞严经了啊。在我们中国知名度啊，都是达到了最高峰啊。所以古人有一生呢，专攻楞严而开悟的啊。像我们近代圆应法师，他就是一生专攻楞严啊。他在上海办了个佛学院啊，叫楞严专宗学院啊。这个佛学院呢，就叫这个佛经啊，专门讲楞严经啊。我们看他的传记，他从二十几岁留意楞严啊。那么他楞严经讲义呢， 是他七十多岁才写出来的。那所以这个云音法师一生的学问就在楞严讲义之中啊。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楞严经经本上面这个课题啊，这个课判呢，是教光大师怎么的课判啊。那么这个也是一种权威的注解，就是真的书。图书馆呢，也印的有这个楞严经啊。我们这次印的本子啊，比我们现在用的这本子还要多一点啊，里面就是有表解啊，有指要啊，有指要，对于研究楞严的人呢，相当的方便。大概最近印刷厂很忙，这个书还没给我们印出来啊，我印出来之后再赠送给诸位。那么诸位看这个前面经文呢，可以了解啊这一段呢，也就是这一个段落的缘起啊。那么默然既然提出来了啊，世尊呢开始免不了要责备他几句啊，可是责备之后啊，一定还是要给他解释的，这就是大慈大悲。那么在解释里面呢，佛说得很清楚啊，不但是为你来开示啊，同时啊还要叫当来修大乘者通达实相啊，这个实实在在是太难得了啊。那么从这个句，我这个句子里面的意思，我们也能体会到，我难尊者这个祈请。实在讲不是他不懂，他是装糊涂带我们发问，我们是真有疑问真不懂啊。窝囊真的要不带我们问，我们怎么能够晓得这个问题呢啊？我们这个疑问呢又如何能够解得开呢啊？幸亏我南当年提出的问题啊，将我们现前修学人的疑惑断除了啊。可是真正能不能断除，要看我们现在的用心了啊。就是这个经念的你能不能懂啊？你要果然懂了，疑问就断了啊。如果不懂，不懂还得再来啊，还得再重复啊，重复再重复啊，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的啊。就是意业法为什么当下就是真性，意业法为什么周边法界啊，的确是两大问题啊。这个两大问题啊，真正通达了，那你岂不是正如一真法界了吗？啊，这禅家讲的时候，那你就是大彻大悟了，啊，在净土法门讲，你就得到理一心不乱了。啊，我们今天说不能够修行正果，的确的关键的所在。啊，所以像这些地方我们要特别的用心啊。那么今天呢啊，这一段经文开始，我就是正式答复我难的问题了啊。请看经文44面啊，第五行啊，我难如如所言，四大和合发明世间种种变化，凡是大部问题必须要把那个问的人所问的意思要略略的提示一下 啊，就是做一个比对。依法问的意思，我听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如果你听了觉得哎不是这个意思，那你再说。如果是这个意思呢，好，去找这个问题、啊、来答复他。啊，如如所言呐、啊。说四大活佛发明世间种种变化、嗯、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平时在那里嫉妒分别如来所说的啊，这个所说的什么是在阿含时代啊所讲的啊，讲这个因缘和合。可是因缘和合佛说这一句话的本意是显示一切法无自性，是显示这个意思。我难搞错了啊，认为一切法有实性而是因缘和合，这个偏差就偏差的太大太大了啊。那么刚才讲的我呢是代表我们来说，我们现在听这个哦，万法因缘生，万法因缘灭，都是以为一切法有个实性啊。譬如我们讲这个扇子因缘生啊，哎，你马上就懂得了。其实呢，你懂得个皮毛。哦，你什么因缘生呢？哦，这是竹子。啊，这个是纸，加上人工啊，种种因缘，哎，把它做成一个扇子了。我难的见解就是这个解法。那是因缘生啊，你怎么说非因缘非自然呢？啊，那么这是。这个见解呢是凡夫啊小乘初级的见解，是这么个见解啊。那么佛在大乘了义教里头啊，那听这个万法因缘生呢，这个意思不是这样啊。因缘无自性啊，既然无自性啊，当体即空啊。好，你这个扇子啊，这是这因缘生的。那我们再问问你了，这纸张怎么生的呢？竹子怎么生的呢？一层一层的深入去追究啊，这个因缘毕竟空寂呀、啊。啊，所以要是观察到最深入的地方，你才看到一切法不生不灭。啊，我们的心经里只透了一点消息呀、啊，因为时间太短了，不能深入去研究。啊，这个、昨天呢还有同修啊来请求啊，希望啊我讲一讲般若经啊，当然那个六波卷大般若太大了。啊，他也不敢请我讲啊，他请我讲什么呢？请我讲般若纲要啊，大般若经纲要啊，这个可以。我们当年印大般若经纲要的时候就有意思讲啊，可是这些年来我们大般若经纲要啊差不多到处戒严赠送啊都送完了啊，图书馆恐怕连20本都找不到了啊，都送完了啊。那么这些个同学生他们也很发心，他说我们再印，我们再印，送完了我们再印。印了的目的呢就是要我讲啊。那么诸位那个老同学晓得，大智度论前面的初分34卷我们已经讲过， 啊，后面的，那么将来当然我们还要继续啊，但是继续我是想利用教学的时间啊，用心的这个晚上时间实在是不多啊，我们每天晚上都是排满了啊，所以只能够啊利用这个白天将来研究班成立的时候，我们利用这个时间来研究啊，所以大波尔经从头到尾啊我们做个彻底研究啊。那么大波尔经纲要呢也的确有必要啊，因为它只有十卷啊，这是将六百卷浓缩为十卷啊，我们能够把这十卷呢好好的去研究研究，就等于将六百卷的般若研究了啊。那么我也有这个意思啊，你们同学们很发心啊，很难得啊，我们可以把这个工作完成啊。那么今天呢，我把这个香港的版本呢，我也带来了啊，比我们过去的那个版本呢，那好的太多了啊。我们过去是从《万字藏经》里面抽出来引用的啊，现在我们有一个木刻的版本啊，有一个好本。那么这个问题啊，的确佛在般若会上啊是讲得很透彻啊，虽然讲得那么透彻啊，莫难也不是没有听过啊，听了怎么样呢，好像没有记性啊，听了就忘掉了，现在个老毛病又出来了啊，又有这么个问题提出来啊。那么如果这种误会啊，认为这个万法应缘生呢是种种因缘凑合而有的，这个问题何必要说呢？世间有许多宗教，有许多学术啊，也是这么说的嘛啊，那佛给他们讲的有什么两样？既然人家说的很正确了，何必佛再讲呢？可以没必要了啊。他们讲的因缘生跟佛讲的因缘生意思不一样啊，怎么个不一样法？底下再来分析啊。佛的教者我难说，中国呢，若彼大性体非合合，则不能与诸大杂合，犹如虚空不合诸色。前面这个两句意思是说，如果你要是以为这个诸大之性啊，诸大我们一般呢是讲四大啊，地水火风是讲这个四大啊。那么在本经呢讨论的范围比较上广泛一点，四大后面又加上空大、见大、识大啊，所以合起来称为七大啊。为什么要增加这个后面三大呢？与前面十八界相应啊，因为地水火风啊只是色，都是色色法啊，色是不包括空啊，随着有了个空于色，我这里有空大了啊，这个范围就大得多了啊。那么虽然讲了空于色，前面这个十八界五蕴六入里头都有讲到根，都有讲到识啊，见大的是根大啊，识大呢就是讲的大识 因此七大全部得到啊，所以说是十八界的总相，十八界是七大的别相，你晓得这个意思啊，总别合起来看，意思就能看得很圆满啊，才能断除我们种种的疑虑。那么这是假设的话啊，如果有这么一个人啊，他在那里计较度量分别这些诸大智性体，必定呢不是合合的啊，体非合合，他的体性呢必定不是合合的。当中这两句就说呢，那么体性也不是合合的，那这个业业大啊，这个地大了啊，火大风大水大，每一种不能与其他的杂合了，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就不能有随缘成相的这个性质，啊，要果然是这样的话，幕后这两句话就说得很清楚了，那么佛性啊不能变造一切法，啊，真如本性啊，一定是在现象之外。那么相不是性，性也不是相，这些。与佛在一切大乘经里面所讲的真如随缘的意思就相违背了啊，佛在一切大乘了已经常给我们讲了，真如它的性质是随缘，随随缘它不变啊，不变随缘，随缘不变啊，昨天我们用这个意思来跟大家讲这个心经里面呢，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来说明这个道理啊。啊，那么真这个要不是真如随缘的意思，那岂不就同于那个万虚空？啊，我们万虚空于这个地水火风四大了，那地球它是不合合的。啊，那我们再看这个四大体性，如果这个四大的体性也不随缘，啊，不是合合的话。那好，地的性是坚固的，那遇到水它也不实才对啊。这个地我们讲的泥呀，啊，这个土地呀，啊，这个土，土遇到水，水分渗透进去，啊，渗透进去就变成泥浆。那可见的这是一个合合相啊，水的性啊是凉的，清凉的，它要与火要不合合的话，好，我们用水去火就烧它，烧它应当不热才对了，但水的性是凉的，应当永远是凉的， 为什么一火一烧水变热了呢？它变成水蒸气了呢？所以假如四大要是不合乎啊，就没有万物了啊。我们今天讲的化学啊，这个化就是合合的意思，它一合合了，它就产生了变化啊。你看那个土跟水一合合，立刻就发生了化学变化，变成泥了啊。土的香吃掉了，水的香也吃掉了，另外起了个香，我们叫它是泥啊。这是从最粗浅的地方啊，让我们体会到啊活活的变化啊。这样啊，一切万物才能够生成化育啊。那么佛这几句话的意思正是指出莫难增者，一向执着世间种种变化相，都是因为四大合合发生的啊。那么这是佛在小乘法里头啊常常讲啊，常常讲。他一听说佛前面讲的啊，这个四科五阴六如十二处十八界这个意思，他一讲啊，啊说这些东西本非因缘，非自然性，他产生这么疑问啊，产生这个疑问。所以这个疑问问的也是有道理，不能说他问的没道理啊。我们这个迷惑颠倒的人啊，听了佛的开示没听清楚，没搞明白啊，这个疑问是在所不免的啊。所以这个楞严呢，要真正想深入的时候，需要细细的讨论啊，一句一句，一段一段的来讨论啊，那才有真实的这个功德利益啊。那么所以世尊在此地破他的时候，如果是为四大之心不与四大合合，就好比虚空不合住世正情形一样啊。那么这种见解呢，实在是偏于自然，那么佛常讲的邪见里面的常见啊。那就是说他处处体会到不变的这个意思，体会到这 一点这个意思，但是他不晓得随缘的意思啊。体性本来不变，但是诸位晓得随缘还是不变。如果我们要能够体会到随缘里头依然不变，这个就是好消息啊。为什么呢？渐渐地接近到佛所讲的密意啊，深密的这个义理啊，显示出如来藏方是四大真性啊。我们常讲四大无性，无性之性呢，正是如来藏之实性呀。啊，这个意思有相当的深度啊，要很细心的去体会。啊，能如这个境界，真是无量功德啊！你看佛这个 答复的句子文字不多，含义很深。再看底下经文，若火或者同于变化，始终相成，生灭相续，生死死生，生生死死，如玄火轮，永有未有休息啊。开头这一句是说性之于相，要果真有活合，那就不是真如随缘不变的意思。这些理业都相当的深，前面呢是那么长的经文跟诸位说明了业业法非因缘非自然，那么因缘自然的定义我在此地再说一遍。如果讲因缘，因缘是随缘随变变化，这是因缘。而自然呢是不变不随缘，因缘是随缘随着变。你把这个定义要记住，这是一个大前提啊，先把它把握住。你把握住这个前提，再去观察业业性相，业业法，任何一法，从相上去看，叫它随缘；从现上去看，它不变。因此，业业法呢，你不能说它随缘，又不能说它不变。那么换一句话说呢，你不能说它是因缘，也不能说它是自然。你说因缘自然，只说对了一半，所以佛在讲非因缘非自然，非合合非不合合，就是说出一切法的真相啊。我们是在讲什么？这是分别妄想。跟我们讲假的我们一听就很懂了，给我们讲真的是越讲越糊涂，真的不懂了，假的好懂。如果我们头脑冷静一点，妄念减少一点，所以说我们一听就到了，一听就明白了这个事情就不是一个难懂的事情那么假如真如随缘不变的话，这是说这个性质与相呢果真合合这就不是真如随缘不变的意思，同于变化了那个本性好，那个相要是生，性也是生，相灭了，生也就灭了性同于相的变化，那这个问题可就大了。那么也许人听到这个意思或者产生了一个妄想 有人问我问呢、啊，这问的人很多了，佛在世界也有人问呢、啊。说我们人死了，我们的这个灵魂呢，像个人的样子。如果我们来一生呢，投到畜生道变成个狗了，那狗死了之后啊，我们那个身体是不是个狗的样子呢？啊，的确如此。啊，但是诸位说，身形是相，你那个灵魂那个相还是相，相有变化了，你的心没有变化了。啊，心不是相啊，心没有变化。啊，人有佛心，狗有没有佛心？当然有佛心。啊，蚊虫蚂蚁有没有佛心呢？也有佛心。豺狼虎豹有没有佛心呢？也有佛心。啊，六道中阴相状虽然是千变万化，佛性呢不同变化，不跟他们同变化。啊，正因为它不变化，所以叫不变呢。啊，随十法界缘，但是它不变，就叫佛性。因此佛的眼睛里面看一切众生，不是说过了吗？本来成佛，道理在此地，本来成佛。啊，给你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当作佛，这一句都不是究竟了义，这个就有劝勉的意思。啊，你为什么迷惑颠倒？为什么不求佛法？啊，为什么不发心？啊，期望成佛呢？他有劝勉的意思，给你讲啊，本来是佛，这是究竟了义的真实说。啊，那么我们看底下这个佛的这个经文里的意思。啊，如果是同一变化了，像刚才讲的了，你相有生灭，那么性呢也随之生生死死，就像玄火轮一样，没有休息了，啊，就是生死相许啊。那么这个意思，也就是显示出。无有诸大的体现啊，就是讲这个地大遇到水呀，这个坚信就失掉了；水遇到火啊，运则的性质失掉了。啊，那么自体也是失掉了，又怎么能生成万物呢？这个意思是在显示出，真如要真有水相会染污的话，那么我们想想，我们还能成得了佛吗？我们这个无明烦恼还能断得了吗？那就断不了了，那永远明心见性，永远没有指望啊！啊，为什么呢？活活就染污啊，好像水与乳一样，它一活活的时候， 谁的清明像吃掉了，受染污了。前面给你讲的和合，这个地方又给你讲的非和啊，话一次只能说一边呢、啊。我们会听的人要合起来，才能够体会到的意思。